哎呦，那个声音呢，像从地上发出来一样，声音很弱，是吧？言为心声，说话没劲儿，心气亏虚。西医说，哎呦，这个人呢，肺活量太差了，哎，我们的肺气太弱，你那个气血二次输布的能力它就弱。所以啊，了解五脏的常识知识，世界没有疑难疾病，只有愚蠢的人。所以啊，哎，我们把这道理弄明白了，好多疑难的问题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那么气为血之帅，气往哪儿吹，血往哪儿流，见风所指，所向披靡，狭路相逢勇者胜。那么人体的气是怎么指挥的呀？哎，这是今天的第三个知识重点，做记录。五脏之气啊，五脏之气，你看，喜则气缓。所以吧，家里边有心脏病的老人，你不要动不动老给他惊喜。为什么呢？因为喜是心脏的神，大喜则伤心。怎么伤呢？因为气机就缓慢。别忘了咱们刚才讲那个知识啊，气为血之帅，你这个元帅是个什么呢？老墨迹，北方话叫墨迹，嘿嘿，扎一锥子不冒血呀，慢吞吞。好人没问题啊，心脏病的人得心梗了。哎，所以家里有心脏病的人要忌惊喜，因为惊喜容易诱发心肌梗塞和心绞痛的发作。哎，五脏之气，记住啊，喜则气缓。啊，五脏和七情是相关联的，是吧？喜伤心，怒伤肝，是吧？怒伤肝，怒怎么的？哎，人一生气，那发怒，那气就往上冲。哎，叫怒则气上。哎，大家一听这儿好了，我们知道低血压怎么治了，没事让他生气。对了，你看好多低血压的人都是好脾气，不发火。哎，你偶尔的发点小脾气对低血压有好处，高血压的你就不要发脾气了，因为大怒会导致脑出血，大怒会导致眼底出血，怒则伤肝，怒则气上，思则气结，是吧？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忧伤肺。说这个人呢，是坐办公室的，啊，人家是靠体力劳动来生活，他是靠玩心眼，玩脑瓜。我告诉你，这类人就是肿瘤的高危人群。为什么呢？你看，我说了叫大道至简，复杂的疾病背后都有简单的原因，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是愚蠢的人最愿意做的事。反过来呢，把复杂的事简单化，哎，就是咱们聪明人爱干的事。收音机前身体内所有长疙瘩长瘤子你都记住，少思虑，前怕狼后怕虎，一件破事前琢磨五百年后琢磨五百年，思吧，你多想一遍体内多一个疙瘩。记住，思则气结，什么甲状腺的结节，乳腺的结节，是不是胃肠的结节，哎，你那气打疙瘩结，血到那儿就成为淤血疙瘩。所以往下的这句 中医的顺口溜啊，气滞则血瘀，久瘀必结，结而成瘤，瘤时间久了再恶化，你知道它是什么？哎，这丝是伤脾的啊，这小疙瘩结它是肉疙瘩，那大结呢，气的大的瘀结呢，就是代谢紊乱。所以糖尿病、脂肪肝、痛风是吧，长湿疹，这类都是丝伤脾的病，是吧？忧伤肺不用说了啊，过度忧伤跟那个刘备似的啊，见谁都哭，是吧？跟那个林黛玉似的，有事没事就掉眼泪。哎，那肺结核，肺部的疾病，是吧？多愁善感的，你那个哮喘病、肺肾病，它都跑不了。这叫忧伤肺，是吧？人过度的悲伤，那气就泄了。所以人在过度悲伤的时候，浑身没劲儿，为什么呢？气泄了。啊，气泄了。我刚才说了，家里边有心脏病人，你不能让他惊喜，一惊喜心梗啊，那你更不能让他悲伤，一悲伤得了气背过去了，对不对？哎，恐则气下，是吧？为什么一惊吓尿裤子呀，是吧？啊，古代有个名医叶天士啊，治难产，拿一把铜钱哐哐往墙上摔，那孕妇立马孩子生出来了，是吧？结果呢，那产妇的丈夫就问那个叶天士啊，说这是什么催产的方法呀？说那孩子人都是奔钱来的嘛，听着钱声他就提早的出来了。其实那是名医给他开了个玩笑，哎，叫恐则气下啊，一惊吓的时候气往下走，啊，惊吓的时候气往下走，哎，这是五脏之气，气为血之帅。你有什么样的五脏六腑，你身体里边就有什么样的气血的运行方式。那么回过头来，谁是这五脏的总管呢？心脏啊，心脏是人的五脏的总管，叫心为人的君主之官。心脏，今天要说第四个知识点了啊，心脏是人体生命的发动机啊，发动机，它负责把气血送到全身又要收回来，它负责指挥着五脏六腑怎么干工作，所以他是 number one， 哎，他是最大的领导。那么在《黄帝内经》啊，在十二官当中说了，心脏君主之官的下一句，肺脏相父之官，知道不是？一个篱笆三个桩啊，一个好汉三个帮，光靠一个心脏是不行的。哎，那么辅佐心脏做好气血的输布工作，做好血脉的统领工作，哎，肺脏起着什么作用呢？肺脏起着气血的二次输布的作用。所以呀，心脏病，心脏病它不是心脏自己有病了，心主血脉，肺主气，你那血脉好不好和气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啊，在临床医学对心衰的救治过程当中，心源性的哮喘和肺源性的哮喘有时候是比较难于区别的。所以为什么心脏病的人老说，哎呦，我上不来气儿啊，哎，所以可见心肺同源呢，是吧？所以心脏它的收缩舒张负责把气血送到全身，大 但它只负责送往大的通道。那么肺呢？肺负责把气血送到你的头发丝儿，送到你的手指尖儿，送到你的眼皮儿上，送到你的鼻子尖儿，送到你的皮肤的每个毛孔。这是肺的气血的二次输布的作用。 以下是广告时间。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给大家说了关于心主气血的相关知识啊，我们常说温故而知新，是不是？哎，复习一下啊，四条重点，看看大家呀啊掌握的牢不牢固。第一个，气血乃人生命之根本。二一个，气和血之间的关系，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是吧？三一条，哎，就说到了心脏，说到的是现代医学对心脏的认识。心脏是人体生命的发动机，不停的、有规律的收缩舒张，推动着血液在闭合的管道当中，在我们身体的这些血管当中周而复始进行着不停的生命不止的循环。那么血液当中呢，承载着营养，承载着氧气。哦，活人的身体是弱的，死人的身体是拔凉的，啊，它还承载着温度。人身体的温度是身体内的化学反应啊，骨骼肌的运动产生热量，是吧？它储存在我们血液当中，在心脏的推动下奔流不息啊，带到全身。这是三一个。四一个，是吧？单靠心脏的舒张收缩，就靠这个发动机的泵血的这个功能，那个血液能打到我们的手指尖吗？是不是啊？能打到我们头发丝吗？能打到我们的皮肤毛孔吗？它到不了。所以呀，古代呢有成语说，强弩之末不能破弩镐，是吧？弩就是现在那山东地界儿有一种很薄的布，很薄，强弩，好家伙，把这弩射出去啊，那是很强悍的，但是强弩之末，哎，射到了最远的地方射不动了，啪叽掉地下了，连那个弩镐那种薄布都刺不破。所以呀，我们的末梢循环是不能靠心脏的泵功能、发动机的功能。哎，靠什么呢？是吧？我们学习小生活，见大智慧，得大养生，是吧？我们身体的末梢，天一热了我们出汗，是吧？天一冷了我们起鸡皮疙瘩，谁说了算？肺说了算。肺主人一身之皮毛， 皮又分内皮和外皮，外皮我们叫皮肤，内皮我们叫黏膜。所以那个过敏症的人他来找我，我为什么让他补肺呀？所以皮肤的过敏和胃肠黏膜的充血水肿，它是表里相依的。就像临床上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病，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你皮肤上有多少出血点和紫癜斑块，你的胃肠黏膜的内膜甚至内脏就会有多少出血点。所以呀，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最重的病人会呕血、便血甚至尿血。什么原因？内脏出血。哎，好了，这是把健康知识进行了一个小结，叫温故。今天呢，我们要知心。什么新知识啊？心脏啊，心脏，心脏病的分类。有的人说了，徐老师，我是老听众，你这分类我知道了啊，冠心病是吧，隐匿型冠心病、猝死型冠心病。隐匿型的是不知道，猝死型的是发现了就死掉了再有心律失常型、心绞痛型、心梗型啊，这都是老黄历了，是吧？也是现代医学的分类的标准啊，不是我们今天知识要讲的啊，那是我们以前的老知识。心脏病，你这心脏好不好，衡量三个标准，是吧？我们是从功能上来讲啊，肌肉的力量，是吧？血管的畅通，是吧？第三个，心脏波动的节律啊，节律。在中国呀，古典戏剧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剧目，是吧？叫打龙袍，是吧？打龙袍，说的谁呀？说的是那包拯。是吧，包大人啊，皇帝犯错了怎么办呢？你说能把这皇帝摁倒了一顿大棒子吗？那不行，是吧？啊，所以把皇帝穿那身衣服，把龙袍拿来啊，搭到外面天筐，是吧？拿棒子打。这什么道理啊？哎，封建王朝，是吧？自古，是吧？君主是不受邪的。哎，你看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吧？哎，但是呢他不能受罚，哎，拿那身衣服挨顿揍就替了刑罚了，你看那么心脏也是这样的，哎，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哎，封建王朝的立法从哪儿来的？是我们的祖先观察身体，观察自然，是吧？哎，从这里得出结论，形成了立法。那形成了立法。那么，心脏既然是君主之官不受邪，那么心脏的病，总得有人来背锅嘛。你不能说我把心包拿出去一顿打，那不行，是吧？所以下来我就从这三个方面辨识心脏五行之病。讲五行知识的时候有一个篇章叫一根手指里有五脏六腑，是吧？健康知识里说到五脏当中还有五脏六腑，是不是？哎，一粒沙里就是一个世界，是吧？一朵花里藏着一个天堂，是吧？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啊，是哲学方面的啊，很有造诣啊，说这句话太深了， 你别往深了想，是吧？这就叫生物全息理论。你就像那做足疗的，哎呀，你脚里边有五脏六腑，按这儿疼不？这儿有病不？你看，有人就冒充了啊，我是祖传的足疗。我说，那你老祖宗一定是外国人，因为足疗是舶来的，是吧？叫那沙发啊，是舶来词，是从欧洲那边传过来的啊。哎，所以既然人这足疗传到中国不到一百年，完了你还说你是祖传的，你是中国人，那你爹就是外国人，对不对？哎，但是经络点穴这是中国祖宗祖传的啊，所以啊，我们常讲叫兼听则明，是吧？兼听则明，你见多方能识广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好了啊，闲言少叙，心脏的肌肉的力量从哪儿来？你看我一说肌肉，哎，好多人立马就想到了，是吧？肌是肌，肉是肉，你看这是有学问的中国人，是吧？什么是肌？肌是有力量的肉。你长一身大肥膘，是不是啊？你那个肌肉别动，你让那脂肪大肥膘动一动，你给我拎桶水我看看，是吧？肌是有力量的肉。那什么是肉啊？肉是能放松的肌，是吧？运动的时候那是有力量的肉，那叫肌。不运动了，一放松，哎，那肉啊很有弹性，那叫肉。你看那个健美运动员，男的我不说了啊，阳刚之气挺好看。你说那女的，是吧？练的一身棱子肉，是吧？乳腺也萎缩了，脂肪也消耗没了，月经也停了，那女人都长出胡子来了，荷尔蒙都整乱套了。话说回来，我们知道了肌肉，心脏也是个肉疙瘩，有这肌肉，是吧？谁主肌？肝，主人一身之取之，有弹性。所以我告诉了低血压的为什么要养肝，是不是啊？哎，道理就是告诉你，你那个心脏波动没有劲儿了，是你那肌肉力量不够，是你肝血不养筋。你说，哦，我知道了，是吧？那么我们只要养好肝就有好心脏，是吧？又错了啊，又错了。你那个好的肌肉是能紧张的时候有力量，别忘了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你那个肌肉会不会放松啊？是不是啊？那高血压的病人低压都120，是不是啊？睡觉的时候血压都100-160，是吧？你看我讲过，低压高叫心肌劳损啊。心肌劳损是怎么回事啊？哎，就跟我刚才说那个女人练健美，是吧？弄了一身腱子肉，那叫一身死肉。不运动的时候你摸那肉也硬邦邦的，那不过血，那是一身死肉。哎，所以中医不讲健身，是不是？中医讲什么呢？讲内练五脏，身体身体，是吧？胳膊腿叫体，内脏叫身。我们说的身心健康是五脏的健康啊，绝对不是你胳膊腿上有多少腱子肉，有多少死肉，不是那回事。所以心肌劳损、低压下不来的那个病，谁的病？是吧？肝主升，肺主降。不会放松的人，是你肺脏的收敛、速降的功能出了问题。所以啊，决定心脏肌肉收缩的力量，我们找到了两个脏腑，一个是收缩有力的 取决于肝。一个是能不能合理放松的，取决于我们的肺。啊，取决于我们的肺。叫张弛有度。我为什么教大家做归西疗法呀？是吧？为了让医生给我打证明，我讲了归西疗法对肺气肿、肺大泡有很好的调养保健作用。好多人做了 CT 检查报告单证明了。那么今天我再告诉大家归西疗法的第二个好处，可以调养心肌劳损，可以调养浑身那一身的腱子肉。啊，为什么你那肉变成死肉了？只会收缩不会放松。你那弓啊老是拉得满满的，你不会放松，时间长了你再放松那弓也回不去了，把那弦就拉断了，没有弹性了。哎，所以啊，木金相克，肝属木，肺属金，好像是相克，这个克就是相互的制约，这个克就是阴阳之道。所以啊，哎，心肌劳损的啊，腰肌劳损的，锻炼过度胳膊腿都腱子肉的，请您选用什么呢？哎，补肾养肺的冬虫夏草的食补，选择大补元气补润肺气的人参的食补。肥过头来，你低血啊，你心脏收缩没有劲儿的，你应该选什么呢？来养肝血的。哎，增加肝的收缩力，食补养肝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给大家说了心脏肌肉收缩的力量，力量不足人得低血压。那么心脏肌肉收缩的力量的源泉来自于哪里呢？啊，来自于肝。肝主人一身之筋，所以心脏的收缩力、心肌的收缩力，肝血足养筋。那么一个心脏是不是收缩有力它就是好心脏了呢？非也。运动原型的心脏病就是心肌收缩过度，心肌力量过强，肌纤维增粗，心肌壁变厚，进而呢出现了心脏传导障碍的问题，叫心脏传导阻滞。我们常说呀，胳膊粗力量大，但是心肌纤维过粗，长时间心肌处于大力量的收缩状态，导致了心肌的肥厚，那个就成病了。所以运动原型的心脏它不是对你心脏的赞美，而是告诉你啊，过度的使用心肌肥厚，肥厚型的心肌病啊。所以人这一辈子呀，可用的元气呢是有定数的，你年轻的时候用的过多，你到年老的时候就会代之以病痛来折磨。好的心肌不但要收缩有力，还会要什么呢？适当的放松。哎，不会休息的人他就不会工作，是不是啊？那么心脏的收缩就是它的舒张期，只有心脏啊有效的舒张，才能保证冠状动脉的血有效的供给每一个心肌细胞。反之呢，心脏啊不会放松，是吧？血压低压老在100往上。换而言之来讲，你那个心脏休息的时候 比人家那个干活的时候还累，久而久之心脏心室心房长时间的充血，心肌细胞长时间的缺血，那心肌就会劳损，心肌过度劳损就容易诱发猝死。那么心肌它的放松，它的舒张，它的休息由谁来决定啊？哎，由我们的肺的这个脏腑系统啊，叫肺脏，是吧？我给大家讲过那个左青龙右白虎啊，左肝右肺，肝主升啊，肺主降，金木相克啊，相互的制衡制约来达到平衡。哎，所以我们讲了归西疗法啊，可以防心肌劳损。常做归西疗法不但可以预防心肌劳损，还对呼吸系统的像那个肺大泡、阻塞性的肺气肿，包括肺心病，是吧？心衰、失眠啊，严重的胃肠功能的失调、脏腑功能的紊乱，这个归西疗法通过它的调息作用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和预防。心脏说了肌肉的力量啊，心脏疾病的源泉一个是肌肉的力量出了问题，那么二一个呢就是心脏的供血啊，血管畅通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呢主要指的是冠状动脉，就是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再熟悉不过的那个病啊，冠心病，是吧？先把冠心病的全名给大家报一下，是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所以可见呢，冠心病啊不是心脏有病了，是心脏的供血的血管有病了。那这个病的名呢叫动脉粥样硬化啊，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在这儿呢我要强调两个重要的知识点。第一个，动脉粥样硬化它不是血管好不样呢它就变硬了，不是的。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什么叫量变呢？哎，就是血管内膜逐渐的什么呢，有脂质沉淀，是吧？越来越多，导致血管的顺应性呢也越来越差，所以动脉硬化是逐渐形成。导致动脉硬化的原因是吧，高血压、低血压，是吧？还有什么呢？哦，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脂血症，那还有什么呢？那还有缺乏运动啊，缺乏运动，还有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动脉的老化啊，动脉的老化它也是以硬化的形式来出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动脉硬化不是昨天得的，它应该是逐渐形成，最少也要2到3年往上。那么长呢，长就是几十年了，是吧？所以啊，高血压病10年得冠心病，20年得脑中风，这个定论是那些只知道吃西药降压不知道全面的养生保健预防而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不是？那这是第一个知识点，动脉硬化的逐渐的形成。第二点，动脉硬化的形成啊，它跟血液 流动的动力学和你那个血液当中的成分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动脉硬化可以打彩超来检查，是吧，也可以下这个什么呢，血管镜来检查。没听说谁查动脉硬化把血管截出一段拿出来分析，不是啊，不是。那还有一种查动脉硬化的形式呢，是查血管里边的物质，这就是我们的血脂和血液粘稠度。可见呢，血液影响动脉硬化的进程。哎，那这个今天的第二个重要知识点就来了，动脉硬化不是局部血管的病变，它往往是全身性的啊，往往是全身性的。所以啊啊，你就不要啊一报病名的时候，哎呀，我心脏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眼底动脉硬化啊，你看他报了三个啊，其实一个就能代表三个。所以啊，在世界卫生组织衡量人的健康标准的时候，有一个年龄就叫血管年龄啊，血管年龄，那么说的就是人家动脉硬化的程度来测定人的血管年龄，是不是啊？我们经常听这样的话，说三十多岁的人是吧，长了一个六十多岁的心脏，真的是那心脏六十多岁了吗？不是，是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老化硬化到了六十岁年纪的堵塞程度。哎，所以呢，你那心脏运动过度就会心梗，劳累就会心绞痛，那是这么个过程。所以呢，第二个知识点大家做记录了，动脉硬化不是局部的病变，它是一个全身的病变，只不过以血流量比较大的脏腑器官为重点表现罢了。而且呢，人的脑动脉、眼底动脉还有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它的血流程度相似，故而他们仨动脉硬化的程度也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啊，大家您就甭客气了，我到医院一查心电图，我动脉硬化，那你再做脑 CT 证明你脑动脉硬化，您就有点多此一举了。所以啊，那个脑梗塞到医院抢救的人啊，医生又给你开了治心脏病的药、营养心肌的药，是吧，你说大夫我没有心脏病，你还光给我治脑袋吧，这就是要钱不要命，很无知的想法。心脑同源，心血管、脑血管、眼底动脉，它们的硬化程度是相似的，所以呢，治疗起来要系统全面。那么在这儿呢，还有就是那个动脉硬化的分级啊，动脉硬化的分级，一级叫无症状动脉硬化，二级叫有症状动脉硬化，三级叫中风型动脉硬化，是吧？世界卫生组织啊，包括美国高血压病联合会啊，多年来做过统计，人在60岁往上，60岁过了老年门槛嘛，哈哈，90%往上的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那么动脉硬化分这三级，您一定要把它记清了。一级叫没感觉，二级叫有症状啊，有症状，三级叫中了风啊，三级叫中了风啊，血管意外嘛，是不是？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这是关于动脉硬化的分级，是吧？ 那么动脉硬化的形成到底跟哪些脏腑系统的功能有关呢？是吧？包括生活当中我们如何通过调养五脏来预防和康复保健动脉硬化呢？动脉硬化的罪魁祸首首因，它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血脂血粘度的增高，也就是说血当中的垃圾油脂沉淀物，是不是啊？甚至血当中电荷过低，红细胞的聚集，这些都是形成动脉硬化的关键，是吧？这是动脉硬化的有形成分啊，能看得见摸得着，叫什么？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是吧？为什么会长斑块啊？是吧？我们家喝水那个饮水机啊，你那自来水好不好，你烧水那水壶你就知道了，你那饮水机你也知道了，饮水机那滤芯三个月俩月堵了，说明你那水特别脏，烧水那个水壶上长特多的水垢，说明你那个水啊，矿物盐含量超标啊，超标。反之呢饮水机不堵，烧水那水壶很干净，相对而言说明我们喝那水比较什么呢？比较健康。动脉硬化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动脉硬化的第一个原因，血脂血粘度。那么保健预防的第一条就要化血脂，是吧？那是吃保健品呢，还是吃药啊？都不需要。化血脂，人体当中有一个最大的器官，就是我们的肝，就是我们的肝。肝是人体最大的脂肪代谢器官，是不是？所以可见是脂肪肝这个病比较重呢，还是血脂高这个病比较重啊？正所谓擒贼先擒王啊，是不是啊？脂肪代谢的这个器官都有病了，你血脂恢复正常，那也是只是暂时的，是不是？所以要抓主要矛盾。那么我就告诉大家，脂肪肝是比高脂血症更严重的病，所以脂肪肝的预防要引起重视啊。那么它仨的分级也是血脂异常、脂肪肝、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这是三个分级啊，不同的级你调节养生保健预防的等级和措施也不一样。那么导致动脉硬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叫血管的紧张性。为什么高血压的人会得动脉硬化呀？有的人说我血压高，但是我血脂正常，我怎么还得动脉硬化了？因为血管老是处于紧张状态，血管的弹性就会变差。这个道理就不用多解释了，那个猴皮筋有弹性，你老拉长了不松开，时间久了你再松开它没弹性了。那个气球你吹大了，你放了气儿你再吹它有弹性，你吹大了一直不放开，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再放开，那气球回不来了，它变形了。所以什么叫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啊？高血压怎么得的？是吧？你老紧张，你老是血压高，你就得高血压。你老是大负荷的运动，人在大负荷运动的时候是需要高的血压来实现的。这叫习惯成自然，好习惯自然成健康，坏习惯自然成病。就像那个失眠的人，你咋得的失眠症啊？我原来老熬夜呀。对呀，那你就一直熬着吧，是不是？熬到最后睡不着了。所以啊，好的习惯造健康，坏的习惯造病。高血压是动脉硬化的第二个原因，血压长时间高，血管壁压力长时间大，慢慢的血管没弹性，不会收缩了，是不是？这是血压的原因。那还有吗？ 那还有第三个原因，缺乏运动。血压高那是血管撑着它没弹性了，那血压低，低血压人怎么还得动脉硬化了？你那气球老不吹，过了保质期了，一吹破了也是没有弹性。所以高血压是病，低血压也是病，而且是隐形杀手，这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低血压的原因。那么归结到脏腑系统呢，是吧，肝主着血管的弹性，脾来运化体内的水湿，是吧。我以前给大家讲这个脾脏养生的时候讲过，是吧，人要活着就得吃饭，是不是啊？粮食吸收之后进入身体内，多余的成分就叫水湿，水湿这湿气长在血管壁上叫动脉硬化，这湿长到身体外面叫湿疹，这湿长到膀胱尿道叫炎症，这就是湿。这湿沉到肝脏上叫脂肪肝，沉到心脏上叫脂肪心啊，那大将军肚，你看到肚子很大，肠子都肥得流油了，那叫脂肪肠，是不是？开始是水油，是可以化掉的，后来就变成板油，就很难去除掉了。所以脂肪也是由活脂肪和死脂肪之分的，活是可降解的，是不是？哎，所以用生活当中的常识来说明养生的知识和科学道理，让大家呢能够浅显易懂的来了解我们疾病的形成，进而呢去采取有效的预防。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们给大家说了心脏病的有形之变。什么叫有形啊？哎，就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有数据，心脏的肌肉力量和心脏的血管的畅通度。心脏的肌肉力量，它无力取决于人的肝是不是能主筋，所以我们低血压的人要重点的去养那个肝血，是吧？那么心脏肌肉力量过强，或者说心脏只知道干活不知道休息，久而久之心脏就劳损，肌肉就僵硬，心肌肥厚，心室扩大，什么那个运动原型的心脏病啊，就是一个只会干活不会休息的心脏。那这样的心脏呢就容易早衰，严重的它就容易猝死。我们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一根弦绷得太紧了，再绷得太久了就要断弦了。说怎么办呢？放松。所以心脏肌肉的舒缓放松，它由我们的肺脏所主啊，由肺脏所主，主收敛啊，主收敛。哎，所以我们给大家讲了心肌劳损的那低压降不下来的，我们除了揉按心包经，我们要学会归息疗法，我们要适当的去补养一下我们那个相腹之官，哎，去养一养我们那个肺啊，养一养肺的脏腑系统。而且呢要顺应冬病夏治的时节。那么从血管畅通层面呢，我给大家讲了 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呢，它又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血管内层面，哎，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说好端端的血管为什么长斑块啊，是不是？这好端端的抽油烟机，它新的，回到家里用了一年两年，它怎么得清洗啊？它得找人把那个油柳子给它清掉啊。哎，一样的道理。哎，所以动脉粥样硬化叫痰湿，皮不化湿，湿在血脉当中就是油脂，在内脏当中就是脂肪肝、脂肪心、脂肪肠，在体表就是湿疹，在肠子里呢，在肠子里边就是拉稀，是不是啊？哎，这是湿。那么动脉硬化除了血管内的斑块，还有血管弹性的顺应性下降，那这个呢主要是肝和肺。哎，就像你那个心肌劳损一样，血管弹性就说明血管有没有弹力，它的顺应性好不好，是吧？我们都知道心脏要收缩要舒张，我们血管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扩张的时候血流量大，放松的时候，收缩的时候怎么的，让血流量变小，是吧？管腔变细，血流加速，血管的舒张与收缩，它又能调节我们的体温，又能影响我们的心率，又能影响我们的脏腑功能，又能影响着人的兴奋还是安静，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哎，它由肝肺所主。哎，那这些呢都是有形之物啊，有形之物，你打 B 超啊，啊，做血脂化验呢，这都能查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心脏，造成心脏脏腑损害的第三个层面，这第三个层面呢，看不见摸不着，是吧？但是呢，却可以感受得到。哎，我们要说说心脏神经的节律啊，节律，是吧？我们常说的什么早搏，是吧？这是异常的心率，是吧？我们还说过什么呢？过速过缓，防谱防颤，